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老车。 礼拜天，今天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些汽车品牌的历史。怎么说呢，其实回顾一下中国汽车工业这么多年啊，我们首先要感谢很多来进到咱们中国汽车工业当中的一些你要怎么讲， 洋品牌 啊， 外来的和尚。 对，有他们的帮助下呢，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茁壮的成长了起来。那么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按照这个国籍来分，今天要说德国篇。 哎， 其实说到德国，应该真的是对咱们中国的整个汽车工业的这种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或者说是消费者最认的一个这个国别的品牌们之一，对吧？最认的之一， 确实， 因为你看德国下面出的一些这个品牌，大家至少是耳熟能详的，对吧？你拥有不拥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大众。然后奔驰、宝马、奥迪， 我为什么马上就想到了虎式和豹式， 保时捷，对不对？确实，我觉得德国这个 坦克都叫造的好了， 哎， 这个，汽车河南之友， 这个工业积淀确实很深厚。 我前两天看了个电影，叫《冒牌上尉》，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是里边那辆，就是应该说算是它应该找不到历史型号了，但是是一辆奔驰的军用的 卡车。 轿车 哦， 这只有军官才能坐的那样一辆奔驰的轿车。 那其实应该是早年间的，比如说奔驰的敞篷车呀，之类的。 还真是，他那棚能敞开，还能收上。 对， 然后就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那个三叉星辉的标。然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因为我除了看里边它情节的部分呢，我还看那台车，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我记得美国队长第一集的时候， 对，那个， 大反派坐的不是劳斯莱斯就是 应该是辆大奔驰。 不是，具体行不行？挂的是那个 Hazer 的标，就是那个 九 头蛇的标嘛。 九头蛇，但那个车 应该有原型， 就是当年就是三几年到四几年之间的那样的大欧洲的所有的设计， 是辆迈巴赫，好像是， 好像是，反正是来自德国的一个那个， 对，他肯定不可能来自 Rolls Royce， 还能跟着来，他这好啊，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德国的一些 汽车品牌， 我们首先来说咱们最耳熟能详，在大马路上见到最多的， 大众。 大众是几几年来到中国的呢？ 非大众莫属。 1983。 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更早一点。1983年应该是大众和来跟在中国合资建厂的一个年份吧？ 啊，对呀，你要说再往前推的话，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年底。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改革开放刚就是这种逐渐打开这个国门嘛。然后呢，时任第一机械部工业部的部长叫周子健，他率队去德国那个考察，并走访了当时大众汽车的狼堡的总部，所以可能也就有了以后大众汽车来到中国投资建厂。 据说当年还有个趣闻嘛，说来到这个沃尔夫斯狼堡之后呢，然后他这周子健先生，他是通过翻译向门卫说，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长，我想找一下大众的负责人。 就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引荐，对吧？也没有说我此次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跟大众做一些什么合作啊、联姻啊之类的，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你说要是先去了奔驰呢？哎，对吧？ 对， 你说要先去了 宝马 呢？所以，整个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讲，咱们可能看到的消费者看到的就是说，觉得大众这个品牌对于就是这个感情来讲是比较深厚，或者说比较根深蒂固的，但是对于大众自己来说，中国市场其实就是上天给他们的一个馈赠 啊，还真是， 对吧？ 他这么说， 大众到现在，我一直还是认为一定要感谢中国市场， 那是一定的。 对吧？前两年那个很多很多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全都是靠中国市场的。 对呀、啊，只有中国市场的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在维护自己的这个，不管是上汽大众还是一汽大众、或者是进口大众，在维护自己的这种品牌形象、产品特性。那大众，你说他还能有今天吗？ 对， 那可能不会再有了吧。 所以我觉得今年大众集团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跟中国市场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是的。 然后咱们再来说历史啊，那就是当时反正谈是谈得很早，到1983年的时候，那是四月份。第一辆以 CDK 组装形式的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的一处厂房当中驶出来了。 就是今天的安亭汽车城。 这应该挺有历史的一个纪念意义啊，那是第一辆。 对，这从这个第一台这辆桑塔纳组装下线，从那儿开始，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了这个大众在国内推行的这个速度了啊。 对对对。 然后到了1985年3月21日，然后由中德双方合资组建的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就正式成立了。然后到了1987年呢，桑塔纳国产项目正式启动。到了1991年的时候，桑塔纳已经国产化率达到了70%。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开始大街上见到桑塔纳就逐渐的多多很多很多很多了。 也就是说，从这一个时刻开始，然后慢慢的大众在国内就开始慢慢的开花了，包括后来跟一汽大众的合作，然后包括现在乃至于大众跟其他的一些汽车品牌的合作，当然这些一切都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了。 是的。 行，这个大众的开头我们跟大家说完了。我们啊，这个每个品牌历史都很久，我们都主要还是说一下他们最开始的那段渊源啊。说完了大众，我觉得有一个品牌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因为大家伙儿这个关注度和这个怎么讲，提到汽车就能提到它嘛。 那必须的，绕不开的一个品牌， 奔驰。 对，奔驰。 那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是在哪一年成立的呢？ 1986年。 1986年 成立了奔驰中国有限公司。代号那个时候叫 W126 的奔驰 S， 在同年也是正式被引入了国内，也就是让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国人领略到了我们常说的大奔大奔的这个魅力。 但当初最早其实年份差不多哦，大众是85年，对吧？ 85年就已经是和上汽大众的合资厂， 已经有合资厂子了。 对，然后86年奔驰是最早是采用这种进口引入国内销售的形式。 对，这个说到奔驰，跟大家稍微插一个小花絮吧。这个当时因为这个奔驰，我们说大奔这个 S 级轿车被引入中国之后啊，它的一批车是被国宾护卫队采购了。但是因为中国当时工业这个汽车工业水平还没有那么发达，这个车辆在使用啊维护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然后这一批国宾车队的 S 级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普遍会反映动力加速不良，就是没劲儿了。这个而且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烧油啊，或者是冒黑烟，然后就把这个工程师叫来了，德国工程师说，我们这个车你看都是按照你们这个很严格的这种标准在操作在维护，保养也很勤，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工程师查了一圈车之后，然后就问了一下这个司机，说你们平时是怎么开这车的呢？时速大概有多少？当时我记得好像说，因为国宾护卫队嘛，他们不会特别 开得很慢， 大概就是30-40、40-50这样长期这种开法，不开了，这种车很金贵嘛，觉得就放在车库里面，说没什么大问题，这样吧，我在前面，这工人说我在前面开，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我就告诉你这个，咱们就能找到答案了。然后这个德国工程师开着辆奔驰在这个应该是八达岭高速上，带着后面这个国民护卫队的车跑了一圈，大概时速都是很快很快那种的，100多那种，开了一圈下来了，然后你再踩油门，哎，车好了， 对，积碳清完， 对，就是这样。对，这就是算是一个花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确实在奔驰啊，说这个品牌这个大奔啊进入中国之后，它还是真的是有一些怎么说小曲折这种的。 而且奔驰你也绕不开的就是立新行，我觉得这个 销售 不管是原来的奔驰还是现在的奔驰，你绕不开的永远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专卖奔驰的这个立新行，对吧？ 反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查一下奔驰的这个所谓的那叫什么销售门，是吧？可以了解一下。 当然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啊，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来盘点德国的一些品牌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微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今天盘点一些德国品牌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主要说发迹史啊。说完了奥迪，说完了大众和奔驰，那有一家就还得说奥迪。 对，奥迪，其实奥迪呢也算，尤其是在今年是属于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第30个年头。 是的， 所以他们是30周年的一个纪念，应该是在大概在11月份左右，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比较隆重的一个庆祝仪式。但是大家现在一说啊，一汽大众奥迪，对吧？ 一汽奥迪， 实际上原来在上海大众，就是还不叫上汽大众的时候，奥迪曾经组装过一批奥迪100， 是的， 大概有几百辆。 而且一汽当年最早期的时候还组装过一批奔驰，所以在那个年代，我其实很多车企都错失了一些合作的机会， 是是是， 或机缘巧合。 那个时候，你知道一汽是有一个另外很好听的名字，那叫共和国的长子，他是跟着1949年就成立了。那时候在中国那个条件下，你想汽车制造就一个一汽。二汽那边生产是大卡车， 没错， 而且要晚，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一汽既产过奥迪，也产过这个组装过奔驰。 那为什么说就是今年是一汽奥迪的这个30周年呢？是因为在1988年的时候，奥迪跟一汽签署了这个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这么一个合同。当时还不是从德国工厂去拿一些什么生产模具啊、生产线，当时是从这个南非工厂转让了一批这个生产一些模具。到了89年的8月1号，然后奥迪100在长春的一汽的车间正式的一个下线。所以说一汽奥迪其实在我的脑海记忆当中，确实奥迪100跟奥迪200我记忆还挺深的。 那个时候 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街面上跑的基本都是这两个车。 对，那个跟大家说，不瞒大家，这奥迪刚第一辆看见的时候，我不知道这车叫奥迪， 4个圈 啊，就觉得这车没见过，还就感觉这不是国产车，这肯定不是国产车，但是它叫什么真不知道。后来网上查才知道，这是德国的奥迪。 而且在90年的时候，曾经传过这么一个这个奥迪特别畅销的这么一个段子，就是在北京的亚市，当时还是老亚市，就在亚运村那个奥迪中心旁边，说就是车商们怎么去提车呀？都不是说车运到北京来，然后再把车开到亚市里卖。而是自己先坐火车去长春，拿着钱去工厂去把订单结下来，说这一批的订单我都拿走，再雇工人再开回来，开回来之后到亚市门口加价多少多少钱， 嚯， 就一销而空。所以在应该说是90年代初吧，如果说这个有这个身边朋友 能去做汽车销售， 老一辈的人啊， 能开到 卖过这个奥迪的车，现在我觉得经济条件都不差。 那还真是， 那应该是等于说是中国的汽车经销商的最早一批 车贩子。 汽车经销商， 最早一批车贩子， 车商， 但他们就慢慢的衍生出来了后来的一些销售体系和系统，也是现在作为。 其实那个如果说是说到现在的大家熟悉的4S店模式，那还真不是德国的汽车品牌给咱们带来的。 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不，那个是有一部分的是，相信有50%是咱们的自己的智慧，但另外50%是另外咱们的一个邻国它的一个管理销售模式。 哦， 那个找机会再说吧，因为毕竟不是德国的这个事儿。 对， 反正严格意义上来讲，现在要在欧洲和美洲都还采取那种大菜市的方式在卖车， 就是它是那种大卖场嘛，大卖场， 卖车归卖车，修车归修车， 啊，这其实也对， 嗯嗯，行，奥迪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小插曲说嘛，当年不是跟那个奥迪合作之前，一汽想拿克莱斯勒了嘛。 嗯 嗯，然后后来因为价开得太高，然后这个时候大众切了一刀，然后就促成了奥迪的合作，导致于奥迪现在在中国的市场就火热，然后克莱斯勒现在在国内，嗯，很一般的。 哎呀，当时叫戴姆勒克莱斯勒，那个时候是又卖奔驰 又卖 奔 驰， 对，还卖吉普，嗯， 所以 真的， 你看现在克莱斯勒已经是又一波了， 这个机缘啊，确实时机啊，天时地利加人和，一个都不能差。 像不像就是有一些那个电视剧里边，你看比如说老张家跟老王家合作，然后突然间就兴盛了，老李家就突然间就败落了，这种 此消彼长是一定的。嗯，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都说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你能在北上广深的这样的大的市场能够站住脚的，大家能够说我普通消费者去买车然后就赚几个品牌的话，那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门道在里边的。 嗯，所以说当中有很多玩味的地方啊。行，说完了奥迪，我们再来说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嗯，来的比较晚，走的比较早啊。谁呢？欧宝。 欧宝 可能现在你说欧宝很多年轻一点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我不见得，那倒不见得， 看球了可能会知道。 那应该是更年长的一些， 更早了， 那是要更年长的一些人。 那当年欧宝赞助那几个俱乐部，现在早就被胸前给拿下去了。 来，现在00后的朋友们，麻烦发一条微信告诉我，你们知不知道欧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我赌不超过200个。嗯，行吧，00后， 欧宝没准是以为巧克力啊。 欧宝究竟是什么？来啊，欧宝当时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也得追溯到1993年啊，我还很小的一个年纪啊。 对，那个时候也是 不小了， 经销商的这个， 你已经不吃奶嘴了。 嗯嗯，差不多，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经销商的一个批量进口。 嗯，差不多，还真是。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北京好像为数不多的几家，是两家是几家欧宝店。 嗯，我记得当初欧宝是不是还跟咱们国内的一个厂家来就算产了一 是这样，是有一个叫江北机械厂，他曾经利用了一个叫美路牌的这样生产资质，以这个 CKD 的方式组装过一批欧宝的可赛。那个时候不叫欧宝，就没有挂名，是命名叫什么美路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7090，这个历史太老了，以至于我们就只能搜到这些信息啊。 你们谁开过可赛？ 没有，开过雅特， 开过雅特 啊，雅特 GTC 吧，那还有一个， 对， 那个、就是全景风挡版，开的跟直升飞机似的，那挺帅的倒是。 其实哦，你一说老师在欧洲是开过欧宝的吧？ 那个是欧宝的 英苏亚的旅行， 不是旅行，那是欧宝的。哎呀，突然忘了它的 MPV 叫什么名字了？是 赛菲利， 对，赛菲利的1.7T 柴油版， 1.7T 听听这个排量、啊， 难怪你被老奶奶超越了， 真的1.7T 柴油版， 嗯。对，在欧洲欧宝很多吧，应该。 我记得其实德国很多，其实德国有很多，然后包括老的，包括一些新的，而且当时我在租那辆车的时候，落地好像才100多公里，纯新车。 哦， 就是里边甚至于这个，就是它那个遮光板的那个塑料膜还没摘。所以我觉得就是 机遇很好， 这也就是国外跟国内用车的一些环境。你看咱们在国内，你要是租车的话，你要自驾游。你看那些车况、 都不太 好像都不太理想， 理想 对吧？那、你要在国外的话，一般的这种，你从机场，尤其是大机场，像法兰克福机场啊、慕尼黑机场这种拿的这种租车行的车，尤其是大的一些什么赫兹啊这样的大的租车行的车，那真的10有8九你会碰到1000公里以内的新车。 嗯。但是提到欧宝，其实命运挺多舛的。我依稀记得当年在。中国卖的最好的一批通用的车型都是在欧宝的底子上面改过来的。 嗯， 然后 比如说君越呀、 君威啊， 然后君威啊，实际上都 包括现在的英朗，应该都继承了欧宝的很多的底子。 至于现在有好多这个消费者朋友把那个英朗的两厢，现在威朗什么的这样的车型，还是把那个原标放下来之后装了一个欧宝的标嘛、对吧？ 嗯，也算是对老品牌的一个致敬吧。 对，这一个推出国内市场的一个生不逢时的一个牌子，因为毕竟上汽通用它可用的牌子太多了， 对吧？ 但更有趣的是2015年的时候退出中国了吧，然后17年3月份的时候通用把欧宝卖给了 PSA。 嗯，是的， PSA 是在欧，现在也就是说在欧洲欧宝是属于 PSA 的。 是的。 但在国内呢欧宝已经出去了。然后 PSA 现在想啊、我雪铁龙跟那个 标志 现在也不怎么样。欧宝进不进呢、现在悬而未决的画了个大问号。 如果欧宝要进的话估计通用可能会稍微的哆嗦一下。因为毕竟就是通用的这个有很多的技术啊，包括 都来自于 外观的东西，它还是跟欧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然现在的这个车辆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毕竟上汽通用所有的在国内发售的东西全都是由泛亚中心所研制的， 是 欧宝那些那个大的一些理念什么完全隔开。 我其实挺期待PIC 集团跟欧宝的一个化学反应的。PIC 集团就是技术是那些东西已经很固定了，但欧宝还有其他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的是很窄的，就是在欧洲你不光是 PIC， 不光是这个欧宝，实际上在乘用车这个部分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他们有好多是商用车。 对对对， 你比如说欧宝的商用车，甚至是 PIC 的卡车， 对 PIC 的 One，就是这样的车型，它实际上在他们的那个欧洲市场是非常卖的比较好。 对， 反而大家熟悉的大众在这个欧洲市场的那个，比如说是这个商用车品牌可能卖的就不如 PSA 好。 不，对， 那国内他们也站不住，国内还有什么大东风、大什么这个大， 确实 成本嘛。 你像你到欧洲的话，依维柯， 依维柯、 沃尔沃， 你往大的说， 斯堪那什么， 斯堪维亚 尼维亚那个， 还有那个奔驰的 奔驰的猛狮，那个曼，这都商用车领域他们确实很强。 对， 这就远了啊，就说回来，然后咱们再说说其他的一些德国进来的品牌， 那就得说到一个非常另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了， 宝马吧。 对啊， 宝马进的算晚的。 对，它在跟大众和奔驰比的话确实相对来说晚了那么一丢丢。 但我觉得宝马在国产化的进程，包括对产品的中国化的角度做的是挺可怕的。我一直不觉得宝马会这么快，就他们妥协的太快了。就我觉得宝马在几款车型上就感觉突然间一夜之间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核心点。宝马 X1， 对吧？ 一系 三厢。就这几款车就一下子。 但是你会发现并没有把自己最核心的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把五系完全改成你中国消费者适合的，只不过给你做了一个加长而已。 但是我觉得宝马挺有意思的是，他把三系跟五系都加长了。五系我称呼它为大船，三系我现在我觉得看新三系也那个巴黎车展不也亮了？ 巴黎车展的新三系我觉得跟现在的五系差不多了。 我觉得那就是小船。但是宝马我觉得挺有趣的是，它能把这大小船都做的还能继承了宝马原来的那种驾控的感受，这点我觉得挺可怕的。 哎，你说这样的会不会有那种心理暗示？就是你心理暗示就是开了一个宝马，你就自然而然会觉得它的操控很好。 这 会一定的呀， 但 一定的。 但你想，这凯迪拉克当年出 ATS-L 对标那么长时间，就把宝马三系，然后结果开完最后。50配50 ATS-L 车内空间做的跟那什么似的，人宝马里边该宽敞宽敞，该放什么放什么，然后跑圈速就比你慢了一点点嘛。然后宝马说，那要不然我们也紧凑一下，那你往上看看其他的配置的版本。 对，所以人现在也有不加长的版本在卖啊，保持着标准轴距啊。 对， 所以说挺有趣儿。我觉得这个蓝天白云标，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大厂。 怎么说呢，大厂一是大厂，再一个对这个工艺啊造这个理念上不同所导致的这种差异。可能具体到细节上面，你刚才说到说车型之间的差异，那就确实是工程师的一种设计的一个。 如果现在想吐槽宝马的话，我觉得也就是 内饰 稍微糙一点。 对， 但是看完新三系的内饰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宝马要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还在内饰上确实要再快一点，或者说再新一点， 等等， 或者说再区别再大一点。 你说这点是吧？ 对， 那就是工程师还有那 还有上升的可提升的空间。就赶紧挖人吧，我觉得全球多挖点这个精英之类的。 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暂时只能说到这里了。像保时捷呢，我们也没跟大家说，迈巴赫也没跟大家讲。感兴趣朋友，您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提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爱过你就当你是错的人，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